第三课，成语故事。一，画蛇添足。从前，有几个人给人干活，得了一壶酒。他们大家在一起商量，这酒只有一壶，不够咱们几个人喝，不如给一个人喝了，可以喝得更痛快。大家都这样说，可是给谁喝呢？他们互相看着，谁也不愿意把酒白白让给别人。后来有一个人建议，咱们每个人都在地上画一条蛇，谁先画完谁就喝这壶酒。大家一听都同意，就立刻画了起来。有一个人手快，三笔两笔就先画完了。看看别人，有的刚画完蛇头，有的刚画完蛇身，心想，你们比我差远了。他左手拿起酒壶，得意洋洋地说，我还能给蛇添上脚呢。说着就用右手给蛇画脚。这时另一个人也画完了，他夺过酒壶来说，蛇本来没有脚，你给它添上脚，那还是蛇吗？先画完蛇的是我，这壶酒应该我喝。说完他把一壶酒都喝下去了。二，郑人买履。古时候，郑国有个人想买一双鞋，他在家里先拿一根绳子比着自己的脚量好了尺寸，就高高兴兴地到集市上去了。在集市上，他找到了卖鞋的地方，挑选了一双，想比比合适不合适。往身上一摸，才发现忘记把量好的尺寸带来了。他很着急，心想，自己真是太粗心了，白跑了一趟。于是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拿。可是等他回到集市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很晚，卖鞋的早就走了，他的鞋没有买成。别人知道了这件事，就问他，你给自己买鞋，在脚上试试不就可以了吗？怎么还要跑回去拿尺寸呢？他回答说，我只相信量好的尺寸，不相信自己的脚。 生词，成语，画蛇添足。蛇，添，足，干活，壶，商量，够，不如，痛快，白，让，后来，建议，比，别人，得意洋洋，令，夺，本来，郑人买履，跟，绳子，比着，量，尺寸，尺寸，集市，挑选，合适。 摸，着急，粗心，胖，等的时候。 阅读，画龙点睛。从前，有一位著名的画家，在墙上画了四条龙。这四条龙好像是活的，像是要飞起来的样子。但是龙都没画上眼睛，别人看了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不给龙画眼睛。他说，这些龙如果画上眼睛就会飞去的。听的人都不相信，一定要请他添上。他没办法，就给两条龙添上了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黑云上来了，天上出现了一道闪电，雷声也响起来了。忽然，人们看到有两条龙在闪电和雷声中飞到天上去了。等雷电停了以后，人们发现墙上只有两条没画眼睛的龙，另两条画上眼睛的龙不见了。画龙点睛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